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24日，李家超称会继续推动并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产业对接。 许树昌指新冠已成风土病，本月确诊个案增加属预期之内。 陈茂波称全球运力恢复，香港吸引不少招商活动。 苏丹冲突，双方互相指责违反休战协定，联合国速兑现停火承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呢几日咧见到特首咧都同几名嘅司局长啦，同埋80多名嘅立法会议员咧，去到大湾区咧就系出。其中一天就是去到深圳坪山的比亚迪汽车基地那里参观。参观完之后看到大家都留意到一件事，就是之前讲话在东九龙线的智慧系统，政府就说在做一个可行性研究，就是预上半年是公布这个的报告的。看完说这个比亚迪的基地，大家都关注了，涉及到一些新的技术，好像叫做无人驾驶列车云巴，又可不可以用到在这个东九龙线的智慧系统那里呢？特首李家超在参观完之后就回应，就有新的想法，就说要实事求是，考虑环境、财务、可行性等等的各项因素。又说运输及物流局一直都是积极研究一些公共运输智能化和绿色化，推动当局研究新的公共运输系统，回到香港之后就会跟局方分享一些考察的经验和资料。他说他的态度是开放，希望可以尽快做到研究的。云巴这个技术过去一段时间有不同的议员、不同政党的议员都有研究过，有看过是不是可以用在东九龙线这里。我哋又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吓，有电话旁边咧就有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头先讲到特首都有喺参观完比亚迪个基地嗰度咧，就有回应到关于系咪东九龙嗰度可以用云巴呢个技术咧？咁佢其中提到就话会持开放态度嘅。你自己又点睇佢呢个说法？你自己觉得东九龙系唔系都适合可以引用云巴呢个技术咧？又？ 我想其实如果各位听众观众知道呢，其实政府在2014年呢就讲了个铁路发展计划的。当中呢就会兴建一条东九龙的过山线呢，由钻石山呢就接驳去到宝林将军澳那边的。咁指纹楼梯向啦，经过历任特首都仲未有啲新进展啦。咁就我哋就係咁追佢呢，佢最终讲咗呢就係话因为用重铁呢，那个成本会贵。咁就計算個經濟效益咧，都未必能夠回本，所以咧就而家推出咗一個叫東九龍高架無軌捷運系統。咁呢個亦都係今年年中個可行性研究就會出㗎啦。對於特首嗰個嘅講法咧，我自己係抱有希望期待嘅，因為我哋見到其實而家我哋東九龍沿線嘅居民咧都一路都等緊呢一個嘅叫做鐵路系統。儘管佢係輕鐵用無軌都好咧，其實都能夠回應到咧我哋即係搭車難或者塞車個問題嘅。咁至於佢用任何嘅系統，包括巴士快速交通系統 BRT 啦、雲巴啦或者智慧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新嘅選項嚟嘅。如果我自己呢幾日留意到個報讀或者視乎佢哋嗰個觀察咧，其實雲巴同埋呢一個巴士快速交通系統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環保啦，適合我哋九龍東一個山坡嗰個爬山能力強啦，建造空間細啦，同埋啲複雜嘅地形咧，我覺得係適合嘅。咁另外就係其實佢哋嗰個車卡都係非常之靈活，亦都無需要做一啲叫高架嘅電纜咧，其實係完全係配合到咧我哋而家呢個東九龍鐵路線嘅發展。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睇到其實個造價同埋時間咧，相對以往我哋成日講緊嘅重鐵咧，都係有優勢喺度嘅。咁關鍵就係即係政府翻嚟之後，或者運輸及物流局喺嚟緊呢一個嘅中期呢個咁嘅技術可行性研究入邊咧，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咧考慮咧採用呢一個嘅 即係雲巴以至乎一啲嘅巴士快速交通系統咧，去回應我哋市民嘅需求嘅。 嗯，係啦，頭先就講緊話呢個東九龍線嘅捷運系統咧，就做緊一個可行性研究，政府係做緊嘅，咁就係探討係咪用一個高架無軌捷運系統。頭先同柯創盛傾，佢就提到幾樣咧，除咗雲巴之外，仲有一啲叫 BRT， 即係巴士快速交通系統嘅咁。但你哋自己嘅睇法係點嘅？有冇覺得譬如喺呢啲所謂無軌嘅捷運系統之中都有譬如雲巴是不是個技術是好一點呢，跟其他技術比較，還是你們都是一個未有一個很確實說支持哪一個技術的呢？ 其實三個技術呢，包括是巴士快速交通系統，即是 BRT 雲巴和智軌都各有特色的。我相信這個研究呢有待政府是即再公布，但我想這個觀點呢，我們都是講緊持一個叫做開放態度，多聽市民意見和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但我們擺在眼前見到呢，其實如果真的政府覺得我們要去解決這個東九龍的過山線的問題呢，其實這個的無軌捷運系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来的。另外呢，其实就它可以很短时间可以去做到这个兴建，加上那个造价呢的优势呢，都比传统的铁路呢是有好处。 Okay。 剛才讲到话，即係嗰个造价时间上面比传统铁路係有好处啦，亦都讲到话嗰个爬坡或者上斜能力，过往就话可能嗰度涉及如果用重铁嘅话要爬坡都唔係咁容易，如果你话剛才用到雲巴呢啲技术就可能可以解决啦。咁但係会唔会仲有其他嘢要考虑，例如个载客量就可能唔够重铁咁多，或者个续航力方面又点样呢？无论係雲巴或者剛才讲到嘅巴士快速交通系统啊，或者智轨等等嘅方向，喺续航力同埋载客量方面点睇呢？ 嗱，載客量咧，我自己又唔係太過擔心嘅，因為我做過一啲研究睇到咧，其實頭先所講巴士快速交通系統、雲巴以至乎智軌咧，其實佢都係相對靈活嘅，個卡數以至乎車數咧，都係可以透過一啲叫做唔同嘅一啲嘅扣卡上去就可以做到，即係可以加車廂啦。我都計過，如果雲巴其實佢本身就一卡可以有70人，咁最基本係有8卡啦，有500人。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咁亦都回應到咧我哋市民出行啦。咁而巴士快速交通系統 BRT 咧，其實佢只係又可以做到咧，就係一個叫做專屬通道俾佢。咁佢嗰個叫做可以用雙層嘅巴士，咁相對個載客咧，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嘅，因為確實呢個係好靈活去變通嘅，安全性亦都高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個續航力咧，其實三個選項以至乎到大家經常講緊雲巴咧，其實個續航力都係非常之高。我哋睇到其實佢嗰個叫做充電嘅時間咧，如果40分鐘嘅話咧，可以行。充電是40分鐘可以行200公里的，那我想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好的選項。 載客量剛才你說譬如每一架即 每一架就是70，跟住有8卡車的話就是500多人，這個應不應付到其實以東九龍即山上面都有不少人住，成30多萬人那個的需求的？ 我相信任何嘅方案咧，都係可以解決到而家我哋舒緩到我哋而家山上面居民嗰個需求嘅。關鍵係我哋要靈活去處理咯。咁頭先我所講八卡呢個講法咧，其實如果真係唔多嘅話咧，可以透過增加卡數咧去解決現有嘅問題啦。另外就係仲有其實佢嗰個班次行得密嘅話咧，其實相對都係方便到市民出行嘅。 仲有我見有啲講法就話喺個起嘅位置，即係雖然就話即係雲巴嚟講咧，就可能起嘅面積可能係窄一啲啦，但係話之前咧有一啲區議員都同到比亞迪嘅公司嘅人員咧去東九龍嗰個嘅地方嗰度咧係實地考察過，咁就引述到咧啲比亞迪嘅代表就話發現個別位置都可能有啲困難嘅，例如啦彩虹東對開新清水灣道就比較窄，順利村嘅變電站咧就喺路中心等等呢啲問題，咁會唔會就算喺個技術上可能係爬坡嗰啲嘅即係問題解決到啦，但喺個起嘅空間上面又係咪足夠俾雲巴呢一類嘅技術起咧？會唔會真係可能有一啲嘅地面嘅交通，如果喺起嘅時候都會受到影響咧？ 我諗其實辦法總比困難多嘅。其實我哋困難一定要諗下有辦法克服啦嚇。另外第二點就係我哋都會見到咧，整個嘅叫做嗰個叫興建嘅過程入邊咧，一定要唔同嘅政策局去配合同埋支持嘅。擺在眼前就係如果我哋2014年嘅鐵路發展計劃講到今天都未有任何嘅進展嘅話咧，我相信係令到市民失望嘅。另外一點咧就我哋都要諗下點樣能夠透過現有嘅一啲嘅硬件可以令到咧呢一個嘅東九無軌捷運系統咧，可以咧係滿足到呢個技術可行性研究嘅。 咁另外一點就是我覺得其實政府應該要進一步係引入競爭啦，因為擺在眼前就係咪我哋一路都依賴港鐵去做呢一個叫做興建或者營運咧？其實呢個我諗我同埋市民咧都有好大嘅疑問嘅。 希望可以個技術嗰度可以改善到啦。但另一個問題，我唔知你哋即係之前研究嗰陣有冇留意到咧，就係話有講法話即係雲巴一個問題嘅，就係喺嗰個軌道設計上面咧，淨係夠嗰、那個。嗰卡車行啦，就話萬一如果發生意外咧，啲乘客要逃生咧，其實就冇一個即係叫逃生通道嘅喺嗰個架空軌道上面。呢、這個係咪一個要解決嘅技術問題，或者要解決又容唔容易咧？ 嗱，呢一個相信係市民關心嘅，所以點解特首睇完雲巴之後，佢都覺得佢翻嚟要再同政策局去商量、去溝通咧，去睇下個技術係咪可行咧？呢點我係表示關注嘅。反而第二點就是我哋希望能夠透過呢個捷運系統，佢有嘅叫做專屬通道，以至乎到佢係有一啲叫安全嗰個情況係要高嘅話咧，先能夠令到咧呢一個系統係可以行得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柯創盛同你傾到呢度先。柯創盛就是觀塘區議會主席啊，同我哋講到雲巴呢一個嘅技術可唔可以引入到去九龍東嗰度咧？咁因為而家九龍東咧，其實就做緊一個嘅可行性研究，係做一個嘅捷運系統，探討用一個高架無軌捷運系統咧，係作為一個東九龍線嘅替代方案。咁頭先都講到啦，預上半年啦，今年上半年會公布一個嘅報告嘅。而特首咧喺大灣區嘅訪問團嗰度啦。亦都係有參觀到咧，係比亞迪嘅汽車基地，咁當中嘅回應嘅時候咧，都提到話有啲嘅新嘅諗法啦，亦都話會係持開放嘅態度啦，咁啊將一啲相關嘅經驗同埋資料咧，就交去同局方嗰度咧，係分享今次呢個考察佢得到一啲資料嘅咁。嗱，講翻咧，其實頭先都提到啦，鐵路發展策略2014就係提出東九龍線，當時就話連接鑽石山站啦，至到寶林站嘅咁。咁啊，政府喺上年咧就有一個嘅新嘅説法，就話用一个嘅高架无轨捷运系统，就是、连接嘅位置都唔同咗嘅，即系由秀茂坪去到彩虹嘅咁。而家就讲到一啲嘅技术系咪可以用云巴呢一类咁啊？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请到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土木工程署前署长，亦都系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早晨。 早晨啊，肖主持人。 你好，你好，陈建石。有啲政党都有提到九龙东等等嘅地区啦，系咪可以用云巴嚟做一个集体运输系统咧？你自己了唔了解云巴，或者点睇呢个说法咧？云巴做集体运输系统喺九龙东？ 我对云巴就认识不多嘅，都系近期喺新闻稿件睇到嘅人。 Okay. 不过我纯粹咧，即系觉得由工程角度嚟睇咧，其实九龙东或者东九龙咧，即系人口系最密集嘅。咁近期嗰、那个近呢廿年嗰、那个商业发展亦都非常蓬勃，所以嗰个交通嘅改善系必须噶啦。咁就我相信政府都做紧嘢嘅。不过由工程角度嚟睇咧，我哋做任何基建咧，其中一个最重要考虑就系有冇足够嘅空间。咁喺一个高度发展嘅区域咧。空間不多嘅，空間我哋分三類嚟講咯，即係我哋要三維咁嚟睇啦。地面空間啊，又即係首選啦。如果能夠喺地面做到嘢，咁啊又平又正啦。跟住就地上嘅架空空間，第三就係地底空間。呢三樣空間咧，我哋都會考慮嘅。嗱，譬如喺元朗屯門輕鐵，因為地面空間唔係問題咧，佢哋全部係用地面空間嘅，就唔使架空又唔使落地底嘅。但是你想象一下任何的地面架空空间或者地底空间呢，你始终都要将人呢是要带上地面的。屯門元朗那个轻铁呢，如果你繁忙时间你看看呢，它那个虽然那些站是在地面的，但是呢真的插针都不入的。你想象一下将那个站如果是摆在架空呢，你怎样将人有效地運到上去架空嗰個站，又將佢有效咁運翻落嚟咧，地面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咁樣我睇喺東九龍咧，地面空間不多，地上架空空間亦都唔多。啊，你睇觀塘道咧，都已經充分利用隧道啊、架空天橋啊、地鐵都係用咗地上架空空間嘅啦。而家其實稍為即係要可以處理一下嘅就係用地底空間，但係地底空間係非常昂貴嘅，所以我純粹由呢個空間嘅 取捨的考慮呢，如果你說一定要有一個架空的捷運系統咁樣，無論呢個系統係點環保、智能啊、高效啊，或者係創新都好啦，你都係要有足夠空間先做得到嘅。嗱，舉例以譬如香港半山區有行人電梯系統，做咗一條之後咧，想揾地方做第二條已經有困難嘅啦，就因為已經高度發展啦，冇乜空間可以做到啊。 OK， 咁樣呢度由呢個角度嚟睇咧，我哋就唔好綁死一定要係架空空間，一定要三考慮地面。架空同埋地底空間都要考慮，咁先至有機會有一個可行嘅方案嘅。 但因為而家講緊個走線咧，就係講緊秀茂坪至到彩虹咧，因為政府話研究嗰個叫高架無軌接運系統，呢、這個喺山上面嘅位置又算唔算叫高密度或者叫發展得好好密咧？頭先你講嗰個架空嗰個空間係咪都有咧？如果喺山上面嘅話， 山上面當然有空間啦、不過你睇下呢個交通咧，你要入兩方面睇。是區內的交通和對外的交通，你剛才所說的呢，可能將這個區域和對外交通連接呢是一定有幫助的，那可以架空做又得，地底正面做都可能沒問題。但現在最大問題呢，如果你朝早你看看觀塘區那些呢，那些小巴站啊巴士站冚唪排長龍的，很多就是由即是觀塘或者黃大仙上山的、上落山 的交通來的，那個是區內交通呢、 okay. 咁樣你就一定係即係要考慮呢一點囉。如果你淨係對外交通呢，你起多條鐵路又好，貴又好，平又好啦，嗰度係有得講有得傾，但係你對外交通而家真係你譬如你出九龍灣嗰度已經係塞到冚曬啦，嗰啲係對外交通呢，我相信用一個架空系統呢，即係個可行性不高囉。 OK， 啱啱傾緊呢就係同緊係土力工程署前署長陳建石傾嘅。我見到你關注另一點，就係嗰個載客量嘅問題，係咪有關於雲巴？ 係啦，因為呢、這個東九龍其實人口非常密集嘅、我哋就東九龍半山同埋下低地面嗰度，我講緊接近100万人嘅居住啦，嗰、那個流量係非常之大嘅。咁如果你話用雲巴加卡數，咁變咗個架空個站又要長好多㗎喇喎。咁樣點樣可以將啲人有效運上運落呢？嗰個係一個好大嘅考慮點嚟嘅。你唔係話架咗空淨係一條軌㗎嘛。咁你正話剛才講話嗰、那個緊急情況之下點樣可以確保安全呢，呢個都係當然一個考慮啦。但你最基本喺正常運作呢，因大量嘅人流呢，由個站你一定要多，如果內部交通一定要多點嘅，多點多站嘅，你唔能夠話由竹園淨係落嚟九龍灣落嚟一個站咁樣，咁佢冇吸引力噶嘛、你對內交通一定要多點多站咧，咁樣呢樣嘢係我相信係冇足夠嘅空間做嘅啦。 不過我見有啲議員又話，其實每列可以去到500多人啦，有8卡，每卡係70人咁樣，都應該應付到嘅喎。佢哋話應付到嗰個山上面啦，其實山上面嗰啲居民嘅需要。 呢樣我就冇數字嘅。咁就算你500人咧，你講緊都係幾架巴士嘅流量啫。即係你咪加多幾班巴士都掂咧。咁而家啲巴士都載5人一架嘅啦，係嘛？你即係你加多四班巴士咪得咯。咁但係咧就我相信嘅流量就唔係話以百而計嘅，啲繁忙時間係以千啊以萬嚟計嘅。咁你係咪可以無限咁加卡數啊？同埋點樣去由一個高空嘅站運翻落去地面啊？呢啲咁你其實一定要考慮嘅。呢樣我就即係、就是、個我都空間感特別強，因為做基建工程好多時就係唔夠空間咧，就好多嘢棘住做唔到嘅。咁就呢樣要詳細研究啦，當然。 OK， 好啊，唔該曬陳建石，先同你傾到呢度。陳建石咧就係土力工程署前署長，亦都係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咁啊，關注到兩點，而家講到即係討論到雲巴係咪可以係取代之前講嘅東九龍線咧，用呢個技術咧。咁佢係關注到其中載客量嘅問題啦。咁另外一點就係關注到究竟有冇空間起咧？講嘅空間起之餘係除咗話係即係地面之外，講緊架空起完之後啲客點樣係落翻去地面咧？而家喺一个发展咗嘅位置度，有冇一啲咁嘅空间咧？咁你自己会唔会都系有东九龙嘅居民点睇呢一个嘅技术咧？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往北京、广州和深圳进行为期四日访问。邓炳强在机场表示，由于疫情关系上任保安局长接近两年，今次是第一次有机会率领六名纪律部队首长到内地拜访。他说会就国家安全、跨境罪行、紧急救援、人才和货物往来作出报告和讨论。而消防处和飞行服务队分别会和交通运输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惩教处亦会和司法警官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就合作交流和训练进行交流。他又说希望透过今次拜访进一步加强内地和香港的合作，令到香港更加安全、更加稳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至于会否汇报二十三条的立法进度，他说不便透露讨论细节，希望能够在今年或最迟明年完成立法工作。在北京期间，邓炳强会拜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司法部和海关总署。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冲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420人死亡、3700多人受伤。多个国家冒险撤侨，美国和英国较早时撤走驻当地的外交人员和家属，德国和法国亦宣布正开始撤离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侨民。其中法国派出的飞机载着大约100名不同国籍的人士已经离开赫土木，不过一支法国车队遇袭，据报造成一名法国公民受伤。另外一支由多架汽车组成的联合国车队据报正从赫土木前往第二大城市苏丹港。教宗方济各在星期日祈祷中指苏丹局势严峻，呼吁交战双方尽快停止冲突并恢复对话。缅甸选举委员会副主席蔡国都在仰光被枪杀。缅甸当局说蔡国都星期六在仰光东部一个城镇遇袭，身中多枪死亡。当局日指是反军政府组织人民国防军发动袭击。一个反军政府组织就在社交网站宣称是他们杀害蔡国都，又留言指任务已经完成。有报道指蔡国都是前年二月初军方从昂山素姬民选政府手中夺权以来被暗杀的选举委员会最高级别官员。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0点，升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37美元，卖出1983.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瑞士法郎0.893，加元1.354，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鲤鱼门道有交通意外噶，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李安苑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啦。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左转去观塘绕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伟乐街。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观塘码头，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 街左转去观塘绕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伟乐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观塘另外一段近着狮子山隧道入口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门公路而家出翻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碧沙路。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启田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和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再讲多次，就是较早前启田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和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嚟学界篮球小将张家谦、邓力嘉，一起听下他们的学界篮球故事。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哲学与他的日常， 哲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事，还同你好近添。 荷兰人有个叫做 Nixon 的生活哲学，就是无所事事，他们觉得这件事是不需要任何成本，不需要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想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 Nixon， 即是无所事事。 CIBS 节目哲学与他的日常，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4月24日，李家超称会继续推动并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产业对接。 许树昌指新冠已成风土病，本月确诊个案增加属预期之内。 陈茂波称全球运力恢复，香港吸引不少招商活动。 苏丹冲突，双方互相指责违反休战协定，联合国促兑现停火承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点39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咧，就系东九龙线其实源于咧系铁路发展策略2014啊，当时就话想起一条咧系行走东九龙北部嘅新铁路啦嘅过山线，咁啊连接观塘线啦、钻石山站啦，去到系宝林站嘅咁。去到今年一月啦，咁啊见到政府就话系用一个叫高架无轨接运系统去 興建咧研究用呢個方式啊嚇咁，咁啊再去到最新咧，見到特首同埋議員咧去到深圳係做考察嘅時候啦，其中就話係參觀到咧係比亞迪汽車基地嘅，咁啊留意到雲巴呢個技術，咁啊特首喺社交專業嗰度回應都話雲巴嘅建造軌道啦所需嘅空間比較少，地形較為狹窄啦，咁啊環境地形狹窄嘅環境咧都係可以考慮去使用嘅咁，嗱除咗講到話東九龍線之外。有啲講到就係話啟德之前咧都話係咪可以起一個嘅單軌列車嘅咧？如果真係有雲巴呢個技術，又可唔可以喺啟德嘅呢個地方都可以用到雲巴嘅呢一個嘅集體運輸系統咧？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城區議員亦都係九龍城區議員之中咧，佢係屬於啟德中及南選區嘅張景芬，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张景芬，你有冇即系都留意到话政府同埋立法会议员啦，去到大湾区个访问团都话参观到比亚迪基地嗰、那个视察云巴技术嗰个嘅说法啦，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冇留意云巴呢个技术咧？有嘅。 咁啊，都当然都有留意到啊，李家超特首嘅社交专业里边都有睇到云巴，同埋都有啲意见啦，就系讲紧其实佢都好。但我相信佢都好贊成咧，即係雲巴依個技術其實係可以研究咧，就喺啟德裏面去發生嘅。咁其實即係當然今次佢哋立法會議員咧就去考察深圳雲巴啦。咁其實我哋喺三月頭嘅時候咧，都同楊永傑議員啦，同埋張欣宇議員咧等等一齊咧，就都去咗雲巴嗰度去做咗考察。咁的而且確就係我相信去到一個深圳雲巴去睇咗佢哋技術，知道佢哋成個嘅。個基建點樣去做呢一個嘅鐵路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幾贊成就係、是其實喺啟德裏面係可以發生到。咁我都有倡議咧，就係、是、喺一個路線，就係好大部分都係接觸緊啟德裏面一啲好重要嘅地標嘅，即係將來就係講緊一個即係車站廣場啦、體育園等等，去到郵輪碼頭區，以至去到一個茶果嶺、麗港城同埋油塘區嗰邊，咁都希望一個走線咧都可以大幅度咧去覆蓋緊咧，即係依個嘅 CBD 二啦，即係核心商業區、第二個核心商業區，以至去到觀塘、牛頭角同埋九龍灣等等嘅一個地區。咁其實喺雲巴嗰個技術，我相信而家超級特首都講得好好，就係喺個技術上面就係建設啦，同埋喺營運，甚至乎佢都係一個綠色嘅智能嘅一個運輸系統，集體運輸系統咁樣。咁對於啟德嚟講，一定係好有個幫助 嘅。你留意到嗰個技術上點樣適合到喺啟德嗰度做咧？同埋頭先同陳建石咧，佢就係土力工程署前署長咧，佢就講到嗰個載客量嘅問題。當然佢講嘅就係講緊如果呢一個雲巴係喺東九龍線度做啦，但如果喺啟德嗰度做，又係咪有一個所謂載客量唔算好多嗰個嘅問題咧？應唔應付到區內居民嘅需求咧？ 我相信喺嗰個技術上面咧，係絕對能夠即係應付到嗰個載客量嘅，因為佢哋嗰個卡數咧，其實佢可以即係調節嘅，即係唔係話一定係三組嘅卡，可以係再多嘅卡數。咁而佢嗰個載客量係講緊可能每一個鐘咧可以去到成萬人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因著嗰個使用上面可以加減去調整。係啦，咁同埋佢喺嗰個用電上面，亦都係一個充電嘅一個嘅技術啦。咁以一個比亞迪嘅技術，用咗二十幾年嘅一個研發咧，其實佢哋喺嗰個電上面係好足夠嘅數據數字咧，去即係去證明到佢哋可以即係喺一個區裏面去行走嘅。 你哋譬如同阿楊永傑議員啦、張宇佢哋去睇完之後，有冇再同政府反映雲巴係用喺啟德呢一個嘅諗法咧？ 絕對有嘅，係啦。咁其實喺我哋喺倡議嘅時候，都有一個好特定嘅一個走線啦。咁亦都係有足夠嘅數據，因為好老實說咧，喺我哋嘅團隊裏面咧，其實都好充滿咗好有經驗嘅做鐵路嘅做建設嘅一啲嘅一個團隊嘅經驗去做啦咁樣。咁同時間亦都我哋係多翻喺實地裏面，即係講實地，即係啟德裏面咧去行走去睇，即係考察翻我哋啟德裏面嘅一個嘅設備咧，睇下會唔會適合。咁都好老實說咧，咁我哋喺一啲倡議嘅時候，當然一定會好收好多建議，究竟喂做唔做到咧？即係我哋而家喺啟德裏面有好多唔同嘅 建設，有空中花園，會唔會有障礙？會唔會即係可能有機會做唔翻呢個嘅單軌嘅一個路途裏邊會係做唔到咧？其實我哋睇完之後咧，其實都依然覺得係可行嘅。其實係我亦都有啲設計圖，其實係知道係可行可以做到。所以呢個喺即係政府上邊，可能佢當然都需要做一啲多方嘅研究。咁但喺我哋初步研究裏邊咧，其實都已經知道係好可行嘅一個方案。 OK， 不過運輸及物流局就曾經講過啦，佢話政府都曾經為咧係九龍東包括啟德咧係建造高架環保連接系統做研究，就結果指出咧系統喺技術上面咧受制於毗鄰嘅稠密發展咧，例如區內狹窄嘅道路空間啦，人多車多嘅環境之下啦，難以符合法定消防通道嘅要求同埋有效率咁樣去起高架連接系統，所以造成咧嗰個建造成本同埋運作成本都好貴。先唔好講錢啦，人多車多狹窄嘅環境，同埋另外就逃生嗰個嘅問題啦，萬一發生啲咩事？呢、這個喺雲巴度係咪可以解決到咧？ 係，我相信喺我哋當初佢哋去呢個嘅雲巴去睇，同埋今次都好咧，都應該收到同一個訊息嘅，就係、是我見到李家超特首都有講到啦，即、就、係、是。好似一個空中嘅輕鐵咁樣啦，建造軌道所需空間亦都比較少，咁其實都可以好考慮去使用，而的而且確咧就喺個技術上面用地面嘅空間啦，同埋喺嗰個消防通道或者逃生通道咧，其實我哋都問得好清楚咧，係建造商都係講緊係絕對係可以繞過咗本身當時做單軌嘅時候嘅困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非常有信心係可以。做到亦都可以冇咗當初嘅困難。咁、而喺造價上面咧，就係、是、亦都係好比起即係、就是、本身嘅一個二百幾億嘅一個項目裏面，可能有機會可能用緊七十幾億或者五十幾億，其實都已經去做到，係連埋所有嘅配套嘅設施，咁樣都可以做到嘅。 之前其實政府話各自唔做單軌鐵路嗰陣咧，話做一個叫多元組合嘅方案，即係包括增設一啲嘅巴士、小巴路線。其實而家做成點嘅嗰個？ 其實喺如果講緊啟德嘅區裏面咧，即係講緊前跑道區嗰邊，嗰有即係可能一架小巴、三架嘅巴士，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多元組合嘅板塊咧，即係可能水上的士等等咁樣。咁當然喺呢種嘅多元組合裏面係其實唔係好足夠能夠符合到之後嘅成個啟德區或者前跑道區嘅一個運作嘅，因為你知道可能前跑道區裏面私有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嘅啦，咁亦都將來其實係都會有一個即係水上活動中心同埋咧一個旅遊嘅中樞，甚至乎而家當然都有一個郵輪碼頭啦。其實都咁多嘅人喺裏面係存在，甚至乎將來都會吸引更多多嘅旅客嚟到呢一區去享用呢邊嘅設施嘅時候咧，往往即係一架小巴、三架巴士，或者往後一啲嘅自動行人通道等等咧，其實都唔係好足夠咧，符合到當區。咁如果能夠可以配合到即係旅遊嘅發展同埋本區嘅一啲嘅新嘅建設同埋居民嘅話咧，呢個多元組合唔足夠，如果能夠翻深圳嘅雲巴連接成個區，以至其他去到油塘區咧，一定係最好嘅選擇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敬芬，同你傾到呢度。張敬芬咧就係九龍城區議員，啟德中及南選區嘅。有關於係咪用一個叫做無人電動嘅一啲嘅高架列車，好似雲巴呢一類咧，係可以用到去啟德呢一個地區咧？你自己點睇？1872311，見到比亞迪咧亞太汽車銷售事業部啊總經理劉學亮咧接受訪問。咁啊，阵咧都话集团研究紧咧嘅无人驾驶电动高架列车云巴咧，系用一个橡胶轮胎咧喺专用嘅高架轨道嗰度行驶，咁就全程无人驾驶嘅。咁每架列车亦都有一个安全监督员咧，系应付一啲突发嘅情况嘅。咁听大家嘅电话，有伍生嘅早晨。 系早晨，我觉得咧今日你讲嘅议题咧系两边嘅，一边咧就系呢个启德嗰度咧，因为佢有新嘅人口增长，新嘅经济活动。另外藍田山上面呢，其實你注意到呢，除了安達臣的新發展呢，其實應該就沒有了。所以兩樣東西呢，如果你說啟德那裡呢，我覺得主要解決呢，就是他們初初要提出呢，就是比亞迪那種呢，就是一個很窄的軌。咁咧，嗰度咧喺逃生嗰度咧，點樣解決咧？同埋咧，你係咪應該一啲闊啲嘅軌？其實咧，因為你講嚟咧，就只不過係充電嘅列車。咁你根本就可以你自己政府做咗鬼㗎。咁你咪變咗公開招標囉，唔係一定比亞迪嘅其他嘅車都可以行嘅。如果能夠解決到安全呢，我都係值得考慮。因為點解呢？嗰度有新嘅經濟活動，新嘅人口。但喺呢個藍田山上面，我哋要注意呢，佢係因為你起好咗嘢十幾年㗎嘛。 冇人討論過咧，究竟十幾年後嗰個人口結構係乜嘢？嗱，你睇下咧，而家黃大仙咧係好靜嘅，黃大仙下村嗰啲好靜。咁咧根本咧，因為咧人口咧，你踏入退休年齡咧，嗰、那個 mobility 降低，咁你自然交通需求都係降低。咁而家你睇到嗰、那個藍田嗰邊山上面嘅嗰個交通需求高咧，其實可能因為佢哋咧係喺二十幾歲到四十幾歲嘅人口多啊。如果你廿年後唔係咁嘅咧，因為人一開始退休咧。咁咧，嗰個交通需求咧，可能就回唔到本啦。你再投入好大嘅資源去起呢啲嘢，所以我諗下咧，其實咧，因為你呢啲區嘅特性咧，佢都係公屋嚟嘅。其實房協咧，房委會咧，可唔可以諗下將啲人口去 swap 一下？即係其實咧，要成日翻工嘅人咧，就搬來下邊黃大仙嗰度，咁佢哋咧咪可以利用到嗰度嘅交通資源咯。 啲、 佢退休嘅咧，就多啲搬上山上。咁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使投入好大嘅。呢、這個交通運力啊、資源啊、投資啊，都已經解決到個交通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伍生，仲有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你好，張生，請講係。 係頭先嗰幾位嘉賓咧，都係講出香港好多問題咧，即係現代有待解決嘅。咁最近咧，立法會組織議員上去大灣區考察啦。咁其中特首同埋啲議員講話優勢互補。咁最近呢幾日咧，內地啲朋友都問香港有咩優勢咧？我都講唔出，香港嘅優勢就係炒樓、炒股票，全部經濟依賴而上邊大灣區咧，內地咧都係靠創意產業同埋創新科技。回歸至今完全冇搞到嘅，全部依賴炒樓，特別係炒樓添，搞到成個社會咧。消費物價上漲，交通要加價，同埋樓價好多人都買唔起，公屋又排長龍。咁我唔知道香港有咩優勢，完全抱住一個舊經濟嘅模式，回歸至今都係唔去創新。咁你點優勢互補呢？真係我真希望佢唔好教上边去炒楼啊！ 好、okay, 明白啊，张生啊，都系讲到香港一啲嘅优点优势同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嘅比较等等啊。其实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咧，头先就讲紧咧，其实系东九龙线啦，或者喺启德啦，可唔可以做一个叫做即系环保嘅捷运系统咧嘅一个方式？而家讲到话其中啊云巴呢个方式系咪可以系可取咧？咁18723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就系喺上个礼拜三凌晨喺港岛区咧发生一个。广泛地区嘅停电，咁啊涉及到大概嘅时间咧系48分钟到。港灯咧其后就交代事件，就话有工程人员咧喺数码港嘅电站嗰度做维修保护嗰阵咧系驳错咗冇标示嘅后备电缆，引发短路。咁而且就话嗰个电缆咧系未有工程人员嘅电路资料喺当中显示嘅咁。咁啊，港燈咧就當時都話唔理解啦，點解會冇標示啦等等嘅咁。嗱，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香港機電業工程專業人員協會主席黃錦輝，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黃錦輝，你有冇都有留意到港燈當時嗰個初步調查嘅説法啦？即係涉及到一條後備電纜嘅，就話意外地接駁上呢條唔喺記錄嘅後備電纜，引發短路嘅咁。點睇呢一個嘅解釋咧？又？ 其實咧，一般嘅情況咧，所有啲電纜啊，或者係設備咧，都係應該或者係高壓嘅製板咧，應該都係有標示啊，有記錄嘅。咁其實咧，依家初步嚟睇咧，佢嗰個答案咧，真係匪夷所思。 但我想先了解先，係咪每一個嘅電力維修站咧嘅電纜都會有所謂後備電纜嘅？即係後備電纜呢樣嘢係咪一定會有嘅？ 唔一定有嘅。唔一定有嘅。咁後備電纜，所謂後備電纜咧，就係話可能係將來接駁啊，或者係唔用，好似講真咁講啦，唔用嘅電纜啦，即係暫時唔用嘅，係。 咁係視乎啲乜嘢情況會有所謂後備電纜，同埋呢個後備電纜嘅功能係啲咩嘅咧？ 後備電纜嘅功能咧，可能係某一區佢將來係做咗有啲計劃啊，做緊將來係會供電嘅。咁或者咧調翻轉頭，依條電纜啊已經係唔再用，咁可能係都係會變成後備電纜嘅。 咁后备电缆有冇话都要定期去维修啊，或者喺嗰个标示啊、保护装置上面有一定嘅标准咁啊？ 呢个一定啦，所有新增更改嘅电缆咧，或者系设备咧，都应该系注明，甚至冇喺图纸嗰度咧要注明呢条电缆嘅用途啊、作用啊系乜嘢？保护装置亦都系要有嘅。如果佢接驳咗喺个系统度，就算佢冇通电嘅话咧，佢都应该系要有保护装置。 因为我哋一般理解咧，即系所谓后备就可能如果有突发事发生啦，咁就后备嗰个电缆系咪可以一通电就驳到电咧？咁但今次就反而系个后备电缆通咗电之后，反而引致嗰个短路啊？可唔可以都解释下点解同我哋可能一般嘅理解有少少唔同嘅？ 佢所谓叫嗱，讲真各讲嘅所谓叫后备电缆，同我哋嘅认知系咪一样咧？依家我唔系咁清楚啦，或者系公众都唔系咁清楚啦。究竟系咪真系一条后备电缆啦？ 即系你怀疑嗰条唔系后备电缆，咁系咩嚟噶？ 呢条系未冇唔喺个系统里边用嘅。 即是一条纯粹是 不需要用放在那条电缆，但是不等于后备电缆，你意思是不是这样？ 不等于，因为如果说后备电缆一定是不是好像讲真这么讲呢，说没有保护装置。即是如果没有保护装置，怎么可以爱来用呢？ 即正常嚟讲，就算后备电缆一来就要有保护装置啦，而嗰保护装置应该同正规电缆系一模一样嘅，可唔可以咁讲？ 冇错，冇错。 正规嘅电缆同即一般我哋理解嘅后备电缆啦，系咪咁难分嘅咧？望落去，系咪所谓冇标示就分唔到边条叫正规，边条叫后备噶？ 其实冇所谓，冇所谓。每一条通电嘅电缆咧，冇所谓正常供电或者系后备供电，系。只是说系统里面我哋点用嘅啫。 咁我就想反而问翻你，今次有一条佢形容叫后备电缆啦，你怀疑就唔系后备电缆啦，点解会出现咗喺呢一度嘅咧？佢就话系十几年前即系做一个电网改善工程之后，咁就变咗呢个叫做后备嘅状态，就十几年嚟都驳咗喺个系统度嘅。点解会咁样 咧？呢个先系我哋唔明嘅理由啦。咁因为其实咧，任何一个头先我讲啦，任何一个装置或者电缆咧，佢如果驳咗喺系统咧，有更改嘅，佢应该喺个图纸，甚至喺现场嘅标示咧，都应该亦注明嘅。咁係警告或者係俾操作人員咧去參考啊，或者去做操作嗰陣時用噶嘛。 咁而家就冇標示啦，喺個圖紙嗰度亦都冇啦，冇呢個資料啦嘛。 係啦，根據佢嘅初步調查係咁講。 咁個原因可能係點樣咧？又會係 原因可能係冇去當時係冇去更新。嗰啲圖紙啦，或者更新個標示啦。 呢個就涉及到一啲資料上面嘅問題啦。但另一樣就係前線人員喺冇呢一啲嘅資料，即係所謂圖紙上面冇呢一條電纜嘅資料，點解又會駁咗去通電嘅咧？事前又需唔需要做一啲嘅測試嘅咧？一般又 嗱，如果一條正冇用過或者係未好耐都冇用過嘅電纜咧，佢要。再用咧，一定要檢測翻咧嗰條電纜究竟去咗邊啦。因為唔係我哋家居嘅電纜啊嘛，我哋見到由頭到尾見到個電纜啊嘛。所以一定要檢查依條電纜咧究竟去咗邊。咁第二咧，檢查咗之後，真係駁咗個系統啦。駁留系統之前咧，一定要檢查，做我測試一啲電器嘅測試，一啲機械嘅測試。仲有咧，就係啲保護系統嘅測試，係咪都係正常，先至可以用嘅一條新嘅電纜咧，先至可以用嘅。 所以今次似乎就係做漏咗你頭先講嘅呢一類測試，係咪咧？ 如果根據佢嘅根據佢資料咧，佢話十幾年都駁住。咁即 即係話用緊啦。佢話佢講係話冇通電嘅，即係搏緊啦。咁呢啲資料 OK， 真係要進一步講緊個研究啦。 嗱，黃錦輝，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傾嗰陣好嗎？ 好。 2023年4月24日，李家超称会继续推动并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产业对接。 许树昌指新冠已成风土病，本月确诊个案增加属预期之内。 陈茂波称全球运力恢复，香港吸引不少招商活动。 苏丹冲突，双方互相指责违反休战协定，联合国促兑现停火承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星期三19号的凌晨，港岛区发生的停电，广泛地区停电涉及到南区和东区。其后在港灯的初步交代事件的调查结果就提到说，是有工程人员在数码港的电站维修保护的时候，是驳了没有标示的后备电缆，引发一个短路的等等。继续跟黄锦辉谈，黄锦辉就是香港机电业工程专业人员协会主席。早晨，黄锦辉。 早晨，主持人你好。 是刚才有讲到说，是不是做一些测试呢，即就算要驳一条内没用的后备电缆，要先做一些测试确保它是正常运作通到电呢？刚才有讲到这件事的，就说今次是不是做漏了呢？继续可以讲下去先。 这个有没有做漏我不知道啦。但是呢就你说补救的方法呢，是究竟现在还有多少条后备电缆驳咗喺个系统度咧？广灯系知唔知咧？有冇记录咧？仲有就系佢究竟仲有冇驳咗系嘅？驳咗嘅有冇保护装置咧？咁冇记录嘅，即时点处理咧？长期嚟讲点处理咧？即系唔好再发生咯。我觉得如果真系呢个系原因嘅话， 但暂时来讲，他就上次就说同一个电力开关站有另一条的后备电缆的，就说已经即时是暂停有关的维修工作，工程人员是再三确认有关的电路图准确无误之后，会在后备电缆的资料上加一些备注，并且增加是现场的标示的，又再有另一条的后备电缆在同一个电力开关站，其实是不是都反映可能都不少的站可能有这些后备电缆出现呢？ 如果佢咁睇，頭先我講啦，就即係我問咧，就係正正式式咧，就係究竟依家佢究竟係有冇，仲有幾多係有記錄冇記錄嗰啲，要更新翻啲記錄咯。 即係大規模去做，係咪咧？ 要大規模去做。 但我想知道，其實駁一條後備電纜去通電係應該係視乎啲咩嘅咧？如果佢哋冇標示，那個圖有冇嘅話，我係應該跟個圖。咁啊冇，咁啊應該呢條都係咪安全啦，或者唔使去特別要做一啲測試啊？定係要視乎啲乜嘢去駁一條電纜嘅？ 任何嘅電力裝置，你係當新嗱，如果你冇標示嘅話咧，你要當新嘅咁做，當新咁做咧，一定要檢查測試啦，究竟嗰條線去一邊啦，頭先講過嘅， 分 離線去一邊，咁呢啲測試咧，包括埋個保護裝置都要測試嘅。唔系咁简单咧，就系话你冇标示又点用？ OK， 好啊。唔该晒阿黄锦辉，同你倾一到呢度先。黄锦辉咧就系香港机电业工程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咁头先讲到有关于港岛区喺上个星期三凌晨嘅一个停电嘅情况啦。咁头先同到黄锦辉倾，咁佢都关注到呢一啲后备电缆嘅情况，究竟仲有几多咧？除咗今次呢一条涉事嘅之外，会唔会仲有其他咧？如果要有发现到其他嘅时候，要做翻一啲各类型嘅标注啊，一啲资料上面嘅嘢咁。你自己点睇187231有关于上个礼拜呢个嘅停电嘅情况？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休息一阵。 就算风里浪里闯，满身千沙血汗，无法挣 脱。港台电视31警声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嘅认识。警声直播， 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冠的疫情，近日有资料都睇到话系有回升的迹象啊。以私家医生诊所新冠病毒患者求诊的比率咧，就话都有加剧的情况。以1000个的诊症计算，3月19日至到3月25日咧期间咧，大约有9名嘅病人咧系确诊新冠肺炎嘅。最新资料睇到一个星期咧已经去到有大约33名嘅病人啊，以1000个症去计啊吓咁。但亦都有啲讨论有议员提到啦，就系话少嘅私家医生咧嘅新冠口服药物咧都系唔够用嘅咁，卫生署有回复嘅就话而家有2款嘅即系口服药啦，新冠嘅口服药啦，咁又话政府咧早前咧设立咗网上平台，已经登记咗用医健通嘅私家医生咧可以透过平台系要求提供2款嘅药物嘅，政府一路咧系密切监察住透过私家医生咧向病人处方口服药物嘅情况，并会因应药物嘅使用量啦同埋需求等等嘅情况，适时喺网上平台咧嘅使用情况咧系做调整嘅，嗰个情况就包括系每次申请嘅间距啊，同埋数量啊等等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关于新冠口服药嘅情况先。有香港西医工会副会长陈培光，早晨。 系早晨，早晨啊，系。 早晨，陈培光。喺讲药之前，我想先了解下你留意到咧，或者听到啲即系诊所啦，有冇话嚟求诊嘅新冠病人而家多咗几多啊？多成点样啊？ 系啊。即近呢个两个礼拜咧，系继持续增加嘅。头先你讲嗰个数字咧，就讲到啦，即系3月中至尾啊。咁如果即系我哋日常每日接触嚟讲咧，即系近呢一个两个礼拜咧，个数字系明显升咗好多嘅。咁如果讲紧3月嘅时候咧，即系好多都同行咧，大家讲紧咧，可能系即系每日见到零啊、一啊、二啊咁樣啦，即係一週，即係如果一個醫生嚟計咁啦，咁近呢兩個禮拜咧，差唔多，即係好多人都會講到，即係講緊每日即係見緊3-4个啊，或者9-10个嘅好多咗，明顯多咗好多 嘅。有冇反映話多咗求診嘅新冠病人多咗？對於診所有啲乜嘢唔同嘅問題帶嚟咧？又？ 就比較忙一啲啦，咁變咗嗰個候診室啲地方咧，就即係啲人咧可能會比較多啲啦，咁其實就都希望即係大家喺即係如果係候診室啲時間咧，其實大家都應該戴翻口罩啊，即係減低個感染啦。咁如果同埋即係確診新冠嘅時候咧，就即係盡量合作啊，即係譬如診所可以係即係嗰個即係有視像服務提供嘅時候咧，就可以問下即係可唔可以。即係視像診症啊，咁啊減少啊，即係走到即係診所即係傳染俾其他人嘅機會啦。 藥物嘅情況咧，頭先講話新冠口服藥，有醫員反映喺私家醫生攞呢啲新冠口服藥咧，嗰啲藥唔夠用啊，有冇咁嘅情況啊？聽到 嗱。因為咧，其實佢而家咧就有個限制咧，就話每個醫生咧就每一款藥咧就最多攞6个療程嘅。咁而家咧就即係一日嚟講咧就見即係都即係一日都可能有咁多個病即係呢啲新冠病症嘅。咁就咁當然咧就佢個指引咧就係話即係60岁以上先至俾嘅。咁就咁如果即係有醫生係過60岁以上個個都俾嘅話咧，就好可能即係佢嗰個存貨咧一日已經用曬㗎啦。咁就當我知道有啲行家咧都係覺得就即係有時睇翻個症狀啦，即係要比較即係嚴重嗰啲先至俾啦嚇，咁嘅時候就應該夠用嘅嚇。 咁即係都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因為你話因為多人嚟求診啦，亦都可能每次係咪話呢兩隻藥每次攞6个療程，即係夾埋可能係10几个療程咁嘅啫，係嘛？ 係啦係啦， 咁佢幾耐攞一次嘅？我想知佢。 佢暫時我就冇，佢就冇通知到話，即係有限制，即係話要幾耐，即係幾耐攞一次啊？咁就即係佢，因為咧，佢已經電腦度咧記錄曬，即係記錄曬每個醫生咧，即係你手頭上即係仲有幾多？咁如果你攞超過即係你應該攞嘅咧，咁佢可能唔俾你都唔定嘅嚇。咁就咁我即係。上个礼拜去攞嘅时候咧，佢就送货嚟讲就都好快嘅。 几耐到啊？有系咯，即系你送货嘅时间都影响到个供应噶嘛？ 佢几快嘅，咁就通常咧，佢就话即系每日系4点钟做嗰个截数嘅。咁通常如果4点钟前落咗。 指示啦。咁佢以往嘅經驗，佢都係第一就送到噶啦。 嗯，頭先講到嗰個問題啦，可能求診嘅人多咗，亦都可能係慢慢嚟緊都可能會再多啦。咁但係你攞嘅藥嗰度就可能有個數量上面嘅限制，雖然冇話要隔幾耐限住你會唔會幾日先至俾你攞一次咁冇講嘅。咁但係起碼你個數量上面每次係有限制啦。會唔會都覺得喺呢一個數量嘅上限上面可以放鬆啲，令到一啲私家診所喺儲備呢啲新冠口服藥嗰陣可以儲多少少，又或者唔需要咁頻密咁樣去入貨咧？又 即係其實咧就好睇，頭先講咧就話，即係如果你每一個60歲以上嘅病人都俾佢嘅時候咧，就好多醫生可能就會即係有段時間會冇會唔夠貨啦啊。咁就咁，但係如果但近期啲新冠病症咧，好多就都好輕微嘅。咁有啲係即係可能因為佢驗到係兩條線，所以先嚟睇醫生啫。要唔係可能我都唔嚟睇嘅。咁就咁變咗有即係有啲行家咧就會即係。投入個別評估啦，即係係咪需要俾嗰啲藥啦。咁就如果係選擇性俾咧，就嗰、那個即係問題就唔係咁大咯。 你自己有啲咩建議咧？如果咁樣， 就即係如果政府嗰度咧有啲彈性咧，就、那個指引咧就會好啲嘅。咁譬如有啲人60歲以下咧，就可能都係比較辛苦嘅。咁但係而家跟個指引咧，就都就佢冇話我哋可以即係即係評估，即係個別情況嚟到放寬呢個60歲嗰、那個那個限制嘅。咁就。咁就佢淨係話，即係60歲以下咧，就要有啲高風險因素啊，咁樣咯。咁就如果冇嘅時候咧，我哋就好難俾佢。 我見有啲講法就話，個別有啲診所咧就比較短缺啲，尤其是多老人家診症嗰啲。你自己點睇？係咪有啲咁嘅診所都會面對多啲老人家可能感染新冠，而佢哋啲藥又受到呢個限制嘅時候，就會缺呢一個新冠口服藥嘅供應咧？ 咁應該會應該有咁可能嘅啊。咁如果譬如佢啲年紀好大嘅，又有好多即係其他嘅糖尿啊，即係啲心臟病啊，其他嘢嗰啲。嗰啲情況嘅時候咧，就最好都俾啦。如果咁嘅時候咧，就會用得好快啦。咁嘅時候咧，可能會變咗啱啱用曬手頭嗰、那個可能一日用曬手頭嗰啲嗰幾款嗰啲藥啦。咁就變咗就可能會有即係之後有啲日子會唔夠啊，或者週末啦，會變咗咪會唔夠藥俾人咯。 其實點算咧？如果真係唔夠藥嘅時候，又補唔切貨？ 其實咧就即係。邊個醫生即係有依啲咁嘅藥咧？咁政府個網站嗰度都列咗出嚟嘅。如果咁情況，即係醫生啲病可以建議病人即係睇睇即係其他嘅醫生，即係會唔會有啦嚇、啊？即係 去其他地方都攞啦。 即係個病人講明自己嚟睇新冠嘅，咁可能姑娘喺電話度就同佢講，不如你去睇第二個啦，因為呢度冇藥啦。咁係咪咁嘅意思？ 依、這個其中一個選擇啦，咁但就唔係話每個60歲以上嘅新冠病人就一定需要依啲藥先至好得翻嘅。 即係總之有個配合啦，即係大家互補咁樣啦。如果邊度有藥，就可能揾翻有藥嘅醫生。如果萬一你自己嘅診所冇嗰陣咁。 係啦，係啦。咁同埋，如果閒日嚟講，就即係政府門診咧，其實佢都有預留個額咧，係即係睇一啲即係確診新冠嘅病人嘅。咁佢哋醫管局嘅門診部啊，嗰啲佢哋肯定應該會有呢啲藥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培光，同你了解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西醫工會副會長陳培光了解到有啲關於呢個私家醫生嘅新冠口服藥嗰個供應嚇。又有李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啊！咁我想讲一讲咧，最近咧就去医管局所下嗰啲诊所嗰度睇，嗱咁啊，旧年12月睇嘅时候咧，咁佢俾唔知16个礼拜嘅药，嗰个必利痛嘅，讲必利痛，咁佢又要人哋咧分开两次攞，咁啊去到3月9号咧又再攞一次，咁今次咧喺某一间嘅精神科诊所咧嘅嗰度睇咧，又系一样。就是要本人咧分开两次攞，咁本人咧就扭亲条腰，即系行路咧就已经夹下夹下夹下咁样，即系我觉得对于老人家嚟讲非常之唔方便啦。咁即系证明咗咧医管局嗰个必理痛嗰个供应咧系相当之，一系就不足，一系就相当之紧张。有乜理由咧？以前攞必理痛咧一次过咧就可以攞晒噶啦嘛。 以前一攞几多个月嘅份量噶可以？ 系啊，佢医生写咁多咧，就系、是、配咁多噶啦。 OK， 就一次过攞晒。 咁啊而家咧攞必理痛咧就唔系、哦，就要分开两次，两次去攞。咁样咧，嗰啲止痛药咧，咁样即系啲病人咧就相当之唔方便嘅。即系我佢又话成日话足够。如果你足够嘅话，咁就根本唔需要去两次咧，要啲病人行来行去。咁样人哋啲老人家长者行动都不便嘅啦。 明 白。咁冇乜理由仲要人哋行来行去，分开两次去攞必理痛咧？你话系咪啊？ 明白。阿李生讲喺医院啊攞药嗰个情况啊，其中佢提到必理痛，咁就都要分两次，尤其是对啲长者嚟讲就唔系几方便。李小姐点睇？有冇类似嘅经历咧？讲下你嘅情况。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往北京、广州和深圳进行为期4日访问。邓炳强在机场表示，由于疫情关系，上任保安局长接近2年。今次是第一次有机会率领6名纪律部队首长到内地拜访。他说会就国家安全、跨境罪行、紧急救援、人才和货物往来作出报告和讨论。而消防处和飞行服务队分别会和交通运输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惩教处亦会和司法警官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就合作交流和训练进行交流。他说希望透过今次拜访进一步加强内地和香港的合作，令到香港更加安全、更加稳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至于会否汇报23条的立法进度，他说不便透露讨论细节，希望能够在今年或最迟明年完成立法工作。在北京期间，邓炳强会拜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司法部和海关总署。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冲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420人死亡、3700多人受伤。多个国家冒险撤侨，美国和英国较早时撤走住当地的外交人员和家属。德国和法国亦宣布正开始撤离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侨民。其中法国派出的飞机载住大约100名不同国籍的人士已经离开赫土木，不过一支法国车队遇袭，据报造成一名法国公民受伤。另外一支由多架汽车组成的联合国车队据报正从赫土木前往第二大城市苏丹港。教宗方济各在星期日祈祷中指苏丹局势严峻，呼吁交战双方尽快停止冲突并恢复对话。美国德克萨斯州贾斯珀市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贾斯珀市一间高中星期六晚在一间教会的礼堂举行舞会，到第二日凌晨，舞会传出枪声，造成9人受伤，伤者年龄介乎15至19岁。警方指伤者分别送往2间医院治理，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但警方未有提及枪手的人数，只是说相关人士正接受调查。阿拉巴马州小镇戴德维尔在一个星期前亦发生枪击案，造成4人死亡、32人受伤，死伤者主要是青少年，至今有5名疑犯被控谋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6点，跌19点，成交金额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1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8.67跌咗1.2，腾讯控股348.2跌1蚊。威亚利系4.5升1.04，阿里巴巴88元升5仙，美团系138.1升4毫，京东集团138.4跌3，中芯国际23.75，中芯国际23.7升4.5，建设银行5.28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0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4，人民币6.891，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欧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7点，升93点。港金报18550元，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59美元，卖出19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老山公路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系有交通意外，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喺马料水交汇处。提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车龙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落渣华道的支路都是慢车，而家车龙在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在定富街，还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就在九龙货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在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照片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碰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盘点政策， 刚派发嘅消费券带动社会经济气氛，更显现出数码基建有助推动更多可能性。 今集嘅嘉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分享咗近期本港创科发展嘅情况。 我哋一齐了解一下特区政府点样同广东省合作，一齐建立大湾区智慧城市群。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023年4月24日，李家超称会继续推动并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产业对接。 许树昌指新冠已成风土病， 本月确诊个案增加，属预期之内。 陈茂波称全球运力恢复，香港吸引不少招商活动。 苏丹冲突，双方互相指责违反休战协定，联合国速兑现停火承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最低工资委员会就在3月28号开始，其实开始为期4个星期的第一阶段咨询。咨询就是邀请公众就着优化法定最低工资的检讨机制是给意见的。去到24号即是今日就是到期。其实这个就源于上年在施政报告的时候，行政长官就是邀请就说这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是研究怎样是优化个检讨机制，包括检讨的周期，怎样去提升各个效率，以至是在最低工资的水平和维持经济发展等等因素之间怎样取得平衡的，就有一些建议的。那就着这一方面，最低工资方面的检讨机制的一个咨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他们都有些看法的。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 早晨。 早晨，施丽珊，有关于这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就着怎样优化检讨最低工资是做紧研究，做紧一啲嘅咨询啦。咁你系咪都交咗意见书啊？你哋 系啊，系我哋都交咗意见书。咁因为好多居民都反映翻，依家个最低工资太低，咁都唔够生活开支啊。 你哋嘅睇法点咧？即系除咗话最低工资太低，因为今次系讲检讨嘅机制啊嘛。喺检讨嘅机制上面，你哋睇到有啲咩问题咧？ 我哋就第一就佢依家两年一检，我哋觉得太过长嘅时间啦。咁应该要一年一检啦。咁第二，你点样厘定嗰个最低工资咧？其实好多时政府就开完会咁就讲话咁嘅数字啦。咁其实最后点解得到呢个数字，大家都唔系好了解嗰个详情啊、讨论啊各样嘢嘅。咁同埋我哋觉得佢依家嗰个机制亦都太注重依关于对于咩营商环境各方面嘅影响嘅。对于反而对于劳工嘅权益就唔系太过嗰个计分比重，即系嗰个侧重唔系太大。咁因为我哋讲最低工资其实都系应该系企喺嗰个劳工权益多啲嘅。咁第二就嗰个定嘅嗰个基准究竟点样定呢，即都唔系好了解。咁我哋觉得其实如果用返我哋都睇过一啲周周嘅一啲嘅即系城市啊或者国家啊，咁佢哋有啲经验呢，即系比如深圳都成用嗰个中位工资对比都45%，咁如果系南韩至台70%啦，如果系即系台湾都有成60%嘅中位数嗰、那个，即系要对比翻个最低工资嗰个百分比啊。咁香港得个38%，咁所以其实我哋实在太过低啊。咁我哋觉得你如果我哋想逐渐提升到去同其他地方嘅水平即系差唔多咧，我哋觉得起点起码都50%系中位工资，再加埋个通胀。咁所以我哋今年计咧就大概53.4%度嘅。如果是 50%， 如果 60% 就64蚊到咯。 OK， 做人讲啦，讲话两年一检个先，因为而家法定最低工资就是话每两年至少检到一次最低工资啦。咁你哋希望是一年一次是吗？ 是啦是啦。 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况，因为过往政府就是一年一次，可能涉及到很多的研究分析和咨询过程要压缩啦。第一就是做不做得切啦，第二就是一年一次又会不会对于即都要考虑另一边，即是可能商界或者雇主来讲，他们的成本又会负担大了，到最终可能落回去他们的时候就会可能请少些人啦，因为那个成本实在负担不到啦，会不会这样呢？ 我想现在商界那个最大成本应该不是人手，其实是那个租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咁但是就人手其实我哋见其实依家你讲緊37.5%嗰啲其实係得萬几个嘅啫。咁即係话其实去到40蚊啊嗰啲呢都係唔算影响太大呀。咁所以我觉得係要商界都要諗点样去做返嗰啲嘅问题啦。咁同埋亦都始終，如果係你嗰個工資高啲咧，嗰、那個我哋因為我哋有啲好低工資嗰啲咧，佢最後都要去做兩份工啊。咁其實佢都好攰。咁如果佢好攰嘅時候，佢要做兩份工，嗰、那個效率都唔係咁高啊。 咁如果你高翻少少，佢唔使去做份工，其實可能佢同你做嘢仲多啲添。 嗯， 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商界都要考慮嘅咯，會係。 嗯，不過呢個翻翻去就係最低工資本身嘅政策目的，就係防止工資過低，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但係都要諗就係話維持香港經濟發展同埋競爭力咁。 但 係 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其實我哋嘅嗰個利得税其實已經係基本上係全球最低嘅啦。 嗯、 所以我哋又觉得唔系需要真系咁担心嗰个营商嘅情况咯。 嗯嗯，而家考虑最低工资个水平嗰阵咧，都话有一系列嘅指标嘅，经济啦、就业情况等等都要考虑嘅。咁呢啲因素，你觉得头先你好似讲咗少少，就系话究竟入边系点倾出嚟咧？即系嗰个即系清唔清晰咧？究竟当中、你觉得要点样做先至所谓呢啲指标清晰？或者有啲人讲法系咪引入一个嘅方程式嘅机制咧？咁？ 我哋就覺得應該有個方程式機制咯，我哋就覺得用嗰個中位嗰個中位工資嚟去計嗰個最低工資佔中位工資嘅百分之幾，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同埋再加埋個通脹咯。咁呢啲其實每一年都有數可以出嘅。咁應該每一年一檢係冇問題咯。 不過另一方面有啲嘅講法就係話，如果同工資或者通脹有一啲嘅掛鈎嘅時候，就會互相追逐啦。咁你工資人工高咗，就會推到有通脹。咁通脹若高咗嘅時候咧，咁你呢個最低工資又高啦，咁就互相一路追逐落去咁，一路推，會唔會咁咧？又 咁你每一樣嘢都有機會噶啦。但起碼如果佢工資加得多過通脹啊，佢追得到啊，咁起碼都起有個基本生活啊嘛。 嗯 佢而家係追都追唔到嘛。 嗯。 咁個差距太遠啊嘛。 嗯、 我哋計翻政府嗰個依家俾嘅個資料去對比翻依家嘅中位工資啦，或者係一啲嘅開支嘅中位工資啦，唔係工資中位嘅開支啦，都全部係差成倍嘅。咁呢個差距太大啦。咁所以點解好多居民佢哋係即係好辛苦去做嘢，十二個鐘、都係唔夠養家，都係三餐好困難，要一啲好特定嘅時間買啲人哋唔要嘅餸。啊，即系小朋友补习，想补多科都补唔到，即系有咩情况啊？ 政府曾经讲过一个点，佢就话如果短期之内咧就做一啲机械式嘅检讨啦，即系可能佢意思系包括一啲方程式机制咁啦，就可能咧就会同劳工界要求啊意愿啱啱相反咯，可能系出到嚟嗰个一年一检咁样举个例，可能出到嚟咧嗰个最低工资咧系会减少嘅，有机会会系咁嘅。如果跟方程式嘅话，你哋担唔担心咧？如果咁又接唔接受到咧？ 點樣跟方程式會減？我哋睇到過去嗰個幾年嘅中位工資都唔係減嘅喎。係啊，咁通脹亦都好多年係升緊嘅。所以我哋就覺得未必係佢會減咯。同埋我哋見，如果我翻之前嗰最低工資，其實如果你睇翻個通脹由2011年開始計咧，其實個購買力係好低嘅。即係比如佢而家政府話升到40元啦，但其實如果我哋計翻。咁計累積咁多年嘅通脹計咧，其實係變翻得個28多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施麗珊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佢哋對於最低工資呢個檢討機制嘅一啲睇法，因為都做緊諮詢啦。今日就係第一階段嘅諮詢最後一日啦。你自己點睇？1872311，有曾太打上嚟嘅早晨。係 啊，早晨啊，蕭樂文。 你好，你好，請講。 你好。我都係講我去石貝爾起馬加要睇醫生，都係先嚟同意又要分領治療。我問日嘅配藥啊，點解要分領治？佢話嗰度冇藥，冇搞錯，成個政府必嚟同又唔係好貴，點會冇藥要分領治療？ 對你嚟講有幾唔方便啊？你最後要隔幾耐去多次 啦？但係又要嘥時間，又要嘥車費，仲要喺嗰度要等啲啊！要彈五等呢個成半個鐘頭唔止啊！周不時要覆診嚟，我慢慢行上去，哇！要喺度等7-8個字，我唔明以前唔係咁嘅喎，唔知點解而家要等啲咩？你睇醫生嘅定撲打地餅啊 ？OK， 但我想知本身咧係幾耐係即係拎個藥啊，係拎到幾耐？而家係要即係你話分兩次啊嘛，即係中間又要幾次 啊？ 隔幾耐要拎一次啊？咁樣。 佢話一個禮拜落去起攞，兩個禮拜等，冇理由政府冇啲藥㗎，係嘛？我問我必嚟通，點解冇啊？我問個配藥，點解要分兩次？佢話嗰度冇藥，政府用乜理由冇藥㗎？必嚟通又唔係好貴， 明白，都是讲到这个必利通的药啊，刚才曾太讲到都是攞药那里，根据他的讲法就是说没药，咁所以就要分两次去，咁对他来讲都有点不方便啊等等的情况的。咁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推出你的影响力，由行为经济学始创人理查·塞纳和哈佛法学院教授海斯·桑斯坦所著作。理查·塞纳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他这一部著作被称为最经典的行为经济学巨著。这本书深入探讨两件事，选择和决策，通过解释行为经济学的原理，向读者展示人在选择面前会受到误导和偏见的影响，做出错误的决定。作者提出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叫做轻推 nudge。 轻推的意思就是轻轻力地推一推，当人在选择的时候做一些轻微的调整，就好像我们轻力地推一推帮助一下，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作者用一项在学校餐厅进行的小实验来介绍以及证明轻推的威力。实验要求数十间学校的自助餐厅管理人按照特定方式安排食物的排列，例如有些餐厅的甜点要排在最前面，有些排在最后面，有些将薯条摆在当眼的位置，有些就放置萝卜在当眼的位置。实验结果发现，调整食物的排列组合能够比客人的食物摄取量增加或者减少 25%。 这个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无论孩子和大人都一样，会因应环境的微小改变而作出行为上的极大改变。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亦都可以是负面。 作者提出一个角色名为选择设计师 Choice Architect，他是有责任安排人做决定的时候的环境。如果你是医生，可以提议患者有不同的疗法。如果你为人父母，告诉你的子女有哪些教育上的选择，这样就是选择设计师。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选择设计师。轻推就是大家用于选择设计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有效方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推出你的影响力》，作者查理·塞勒以及海斯·桑斯坦，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教育局早前提到部分国际学校的非本地学生因为疫情而跟着家人离开香港回到去原居地生活，导致有一些学生的流失率被往上高。有立法会议员都是问到政府相关这一方面，在国际学校一些非本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比例、人数等等的情况。见到都有一些非本地学生的整体比例来讲都是跌了一些，而国际学校的本地学生说这五年期间就反而是增加了，人数实际增加了，比例也增加了。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下他的看法是怎样。有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陈迪安。可不可以先讲一下数字上面，非本地学生和本地学生在这五年期间那个在国际学校那个比例那个变化算不算大，你觉得？ 但我想睇翻咧，早前教育局喺立法會分享個數據，睇得到咧喺2018咧至到2023呢個期間咧，我哋睇得到明顯咧就係非本地學生嘅人數咧係有下降嘅趨勢嘅。咁、反而咧嗰、那個嘅本地學生入讀嗰個數字亦都上升咗。咁、呢個我哋都大概咧，如果數字睇咧，應該各有四千個學生到啦。 你自己睇呢一個非本地學生人數下跌嗰個情況，會唔會係短期，或者當中嗰個原因係咪可以短期就會消失，而令到嗰個非本地學生係會上升翻？ 我相信呢一個係暫時嘅情況嚟嘅啫，因為睇翻咧就因為過往幾年咧都有一個唔同嘅情況喺社會上個發生啦，包括疫情啦之類。咁呢一方面咧都會係影響到嗰、那個學生啊，或者係家庭嘅外嚟由外國嚟香港去讀書啊，或者做嘢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會真係間接影響到嗰個學校嗰、那個非本地學生嗰、那個申請人數啊，或者出錄人數。咁但係隨著疫情已經結束消極啦，咁咧就好多嘢都翻翻呢個正常嘅生活。咁我哋亦都聽得到咧，有啲學校咧亦都多咗一啲嘅外籍嘅家庭啊嚟去查詢有關於入學。咁我相信呢一個數字會應該慢慢上升翻。 嗯，有冇話即係推算或者估計幾時可以回復翻一個之前嗰個水平咧？可以？ 我相信都可能少都一兩年時間嘅啦，我諗，因為始終嗰、那個我諗環球經濟都係仲係一個唔係咁明朗嘅情況啦。咁始終嗰啲企業都係需要睇到有一個嘅商機啦，佢可能先需要將一啲嘅外籍嘅同事啊嚟到香港啲工作，咁先至帶動到嗰、那個國際學校嗰啲學生。 嗯，國際學校嘅本地學生啦，實際人數同埋佔嘅比率咧都係有上升嘅。咁大家都會關注到呢一啲本地生本身係嚟自邊啲學校咧？係咪會係嚟自直資咧，或者甚至嚟自資助嘅學校咧？會唔會喺國際學校嘅本地生上升都會搶咗一啲其他學校嘅學生咧？ 但我相信都一定會有影響㗎喇，因為個餅都係咁大嘅啫。咁樣就學生如果唔喺本地學校就讀，如果佢去即係就可能去咗外國，如果唔係就可能喺國際學校度就讀咁樣。咁所以呢個會有影響。咁但係咪完全淨係嚟自直資呢？我相信都唔係，因為我哋呢一兩年呢或者幾年呢都聽得到呢有好多津貼學校啊，或者甚至官校啦，應該都係有學生流失，而流失嘅即係最終嘅目的地都唔係話直資學校嘅，佢可能係流失到去國際學校咁樣，我哋都有聽到。 嗯，但譬如以直資學校嚟計，有冇睇到流失嘅學生？即係直資學校都有流失嘅學生啦。佢哋嘅去向會有幾多係去咗國際學校嘅？ 當然我哋冇一個正式嘅統計啦，不過都有聽到嘅。不過大部分咧，過往離開嘅話，或者過呢一兩年裡面離開嘅，可能都係離開去到外地啊，就唔係話去國際學校嘅。但係都有咯，但係個數字有幾多，我哋可能未必有一個正式統計。不過我諗可能喺嗰個數字上高即係公布出嚟咧，都可能都睇到一啲嘅説法噶啦，已經係。 嗯，我想知即係雖然你話唔係好多啦，可能學生流失有啲直情係離開咗香港等等啦咁。對於直資學校嘅影響啦，所謂即係成間學校嘅運作影響啦，或者本身家長揀一個學生娛樂，如果唔喺直資讀，轉入國際學校嗰個嘅因素，有冇聽到係啲咩咧？ 都有唔同嘅原因嘅，即係有啲可能就係話課程合適程度啊，又或者係咪準備子女去一個升學啊之類之類咁樣。咁呢一都好多嘅。咁當然咧就嗰、那個嘅家庭嘅計劃咧，這個我相信都係最主要嘅因素咯。 嗯嗯嗯，有冇對直資學校都即係頭先話國際學校多咗啲本地生，對直資學校有一啲比較直接嘅影響咧？有。 會有影響嘅，一定係因為直資學校咧，我諗喺呢幾年嗰啲坊間報道都睇得到啦。其實最主要係我哋流失咧係都個數字都唔少嘅。而流失個情況未必淨係喺高中啦，過往可能淨係高中啦，但係而家講緊初中啊，甚至係高小、初小都有見到個跡象出現，或者已經發生咗。咁所以咧就學生流失我哋係見到。咁但係正如頭先講啦，係咪真係完全去曬國際學校咧？我相信唔係嘅呢個情況。 OK， 嗱，因為而家我見有一啲國際學校咧，就似乎有個比例嘅限定嘅，即係譬如講緊非本地學生同埋本地學生啦咁。因為我見到教育界議員啦，朱國強都有話，國際學校違反規定係超額收取本地生，就間接造成縮班殺校，要求就仿效內地嘅做法，限制本地生入讀國際學校。嗱，先講佢呢個嘅説法，首先係咪有所謂違反規定啦？第二係咪就係收多咗本地生而導致所謂間接啊造成一個嘅縮班殺校啦？再第三就係佢嘅要求啦，或者佢話係咪可以限制本地生讀呢一個國際學校啦？點睇佢呢幾個講法咧？ 始終香港一個我諗住開放社會啦，係咪真係能夠完全限制呢？咁呢一個我諗都有待討論嘅。咁但係就講到係咪嗰個比例失衡呢，或者係冇跟到個比例，我相信喺教育局喺上個禮拜開即係公布嘅數字上，佢都睇得到係見到有咁嘅持續狀況出現。咁當然啦，佢嗰個數字公布出嚟都係較為籠統啦，或者一個大嘅一個 picture 俾大家睇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每一間嘅國際學校，佢可能同教育局佢即係 註冊成立的時間，它都有不同的比例要求的，始終不同年代有不同要求。咁但係而家整體去睇咧，咁講緊七三 B 比，咁呢一個七三比係喺上個星期嘅數據裏面睇得到咧，其實喺2021-22年度起咧，已經係唔達呢個要求噶啦。咁呢個係真係有情況出現係咁咯。 但我見咧，其實係咪只係限譬如建華英基學校協會舉營辦嘅國際校啦，同埋2007年開始獲分配校舍或者土地而同教育局簽訂服務合約嘅國際學校，先至有需要呢個七三比，其他有啲係唔需要嘅，係咪？ 因為咧，其實都有啲尷尬的情況嘅，大家要睇得到咧，就是、因為有一啲香港嘅學校咧，可能咧大家都會理解佢係開辦國際課程，咁佢哋係國際學校，但係佢哋可能同教育局註冊嘅時間咧，佢哋註冊係用一個私立學校形式去註冊啊。咁如果用私立學校形式註冊咧，我理解上係冇呢個比例限制嘅嚇。咁但係咧，如果有啲可能真係以國際學校呢一個嘅註冊去做嘅話咧，咁佢應該係有一個比例。咁當然咧，每年佢或者唔同時間佢註冊，佢有唔同嘅要求就係真嘅。 二十秒到。你覺得有啲咩建議咧？就住呢個比例，可能有機會超額嘅情況。 我諗國際學校咧應該要睇翻自己嗰個嘅服務合約咧。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嘅比例限制嘅話咧，應該馬上停止咧再收呢個本地生。應該咧先讓嗰個比例咧回復翻正常之後咧，先至開始咧去收翻本地生。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合理嘅做法啦。 好，唔該曬陳朗校長。啱啱傾過咧就係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定安。